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我明白了，我们身上这光芒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，让这环形海中的海魂兽不会袭击我们，而香香没有这个任务，所以才会被环形海中的魂兽认为是入侵者，向他发动攻击。现在他在我的这层光芒保护之中，下面的海魂兽应该感觉不到他的气息了，所以才没有持续发动攻击。我们快走，先上岸再说。 众人听了唐三的分析，点了下头，立刻加速。几次呼吸的时间，已经成功渡过200多米宽的环形海，抵达了对岸。而岸边的紫衣海魂师却愣住，他之前确实忘记了唐三他们中有个人是没有考验资格的，可此时出现的情况他还是很难理解。在他的记忆中，就算是接受了海神之光任务的魂师，也不能用自己的护体之光保护其他人平安度过这片环形海，为什么唐三就能做到呢？其实他漏了一个问题，唐三额头上的三叉戟烙印也是第一次出现，海神考核又怎会等同于黑级考核呢？平安落在山脚下，唐三松开了缠绕着白沉香的蓝萤黄。 谢谢三哥。 自己人，别客气。慕白，我们先试试。 我的考核和大家毕竟还有些不同，两个人一起试探，得到的答案会更正确。这里仿佛有什么特殊的能量在压抑着我们，心头有种沉甸甸的感觉。 走。 刚一来到这海神山脚下，他们立刻感受到周围弥漫着一种威严肃穆的气氛。下一刻，两人已经飞身而起，朝着台阶的方向冲去。两声闷响几乎同时响起，就在戴沐白和唐三刚刚冲到台阶的位置时，两人仿佛撞上了什么东西，下一刻已经被反弹而回，倒飞出10余米。幸好两人之前前冲之势并不算太猛烈，但就算如此，也是踉踉跄跄地跌退而出，好不容易才站稳身形。两人相顾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骇然之色。 怎么回事？ 好像撞上了一堵充满弹性的墙壁，直接被反弹回来了，根本没法抵抗。小三，你呢？ 我也一样，看来从阶梯的位置开始就是海神之光真正笼罩的范围了。慕白，你朝着斜上方的方向发射一道白虎烈光波试试，用少量火力就行了。 戴沐白点了点头，此时他本身就释放着武魂，第二魂环闪亮，张口一喷，一道白光已经冲向了斜上方。众人只看到淡淡的金光一闪，戴沐白发出的那道白虎烈光波只是略微停顿了一下，就闪电般的反身而回，速度甚至比刚才戴沐白发射的时候还要快，目标还是戴沐白本人。唐三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种情况，一拳轰出，玄天宫内劲打的空气发出一声爆裂般的轰鸣，挡住了白虎烈光波的反射。 看来我猜的没错，这海神之光真是一个霸道的防护罩，应该是能够反弹任何物理攻击和能量攻击，而且还只反弹给发动攻击的人，否则的话，刚才慕白这白虎烈光波因为是斜射而出，应该是反弹向斜上方才对。 这样的话岂不是…… 没错，也就是说在我们攀登阶梯的时候不能使用任何技能，否则立刻就会遭到反噬。 我靠，这考验真变态，物理能量两种都反弹，那我们要怎么才能走上去啊？ 应该只能一步一步顶着反弹的压力攀登，如果自己的力量坚持不住，那么立刻就会被反弹出来。攻击的技能虽然不能用，但我想护体和增幅的技能还是可以使用的。走吧，我们再去试试。 重新来到阶梯前，唐三第一个走上，缓缓抬起右腿向第一级台阶迈去。当他的右腿刚一进入到阶梯的范围时，顿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阻力出现在腿前，有力地推拒着他的前进。玄天宫内蕴，唐三的脚缓缓踏上了阶梯，同时带动自己的身体站上了这第一级。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，当他整个人站上去以后，顿时感到巨大的压力铺天盖地而来，同时挤压着自己的身体，就像是将手指按入气球，凹陷的气球要将手指弹出的那种感觉一样。 一层金蒙蒙的雾气出现在身体周围，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魂力开始快速地消耗，顶住压力，他又迈动了第二步，压力再次增强，大约比他踏上第一级台阶时增强了 10%。 深吸口气，唐三这一次加快了速度，接连踏前三步来到了第五级台阶，顿时感觉变得更加明显，正面的压力如同潮水般奔涌而至。唐三进行了简单的魂力计算，惊讶地发现，想要在这第五级台阶上站稳，30级的魂师需要倾尽全力才能勉强做到。这时，戴沐白也来到了他的身边，承受着同样的压力。两人对视一眼，继续向前迈进。这一次，他们一口气走到了20级台阶的位置。汗水开始在两人鬓角处出现，体内的魂力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。戴沐白率先做出了反应，第一魂技白虎护身罩，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同时开动，迈动着坚实的步伐继续攀登。唐三也催动更强的魂力跟随在戴沐白身后，但从第20级台阶开始，他们每迈出一步都是那样的困难。当他们登上第30级台阶的时候，地面上开始出现了一个个水印，那是汗水形成的。两人身体周围的金色雾气也明显变得浓郁起来，脸色涨得通红，显然已经使出了全部的魂力。在巨大的压力下，戴沐白怒吼一声，双腿开立，双臂在身体两旁展开成环抱状，全身毛发疯长，身上的第五魂环已经亮了起来，一圈圈强烈的金光不断从他脚下升起，每一圈光芒升腾，戴沐白身上的气息都会膨胀几分，金色的巨大虎状虚影在背后浮现，正是他的第五魂技白虎魔神变。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唐三的实力，直到此时唐三仍旧没有用出任何一个魂技，但他却依旧与戴沐白同时迈动了步伐。唐三比戴沐白多了三块魂骨，凭借着这三块魂骨对身体的增幅，他才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。31级、32级，汗水如泉涌般滴落，两人紧咬牙关继续向上迈进。33、34、35、36、37，戴沐白的脚步停顿下来了，他的魂力已经消耗到了相当恐怖的程度。就在他第38步迈出的刹那，体内魂力再也无法支撑三大魂技同时使用，身体停滞了一下，下一刻他整个人已经翻滚而出，在巨大的压力下宛如炮弹一般被弹飞了出去。戴沐白直接摔入环形海，而他跌入的地方居然距离岸边有近70米，一根粉红色的飞行蘑菇肠及时出现在戴沐白身边，吃下蘑菇肠他这才勉强飞回岸边，但整个人的脸色已是一片苍白。奥斯卡他们清楚地看到戴沐白的双腿竟然在不受控制地颤抖着，他索性跌坐在地上长出口气，众人脸上都流露出凝重之色，他们明白换做自己绝不可能比戴沐白做得更好。吃下一根奥斯卡递过来的恢复大香肠，戴沐白并没有直接通过修炼恢复大量消耗的魂力，而是朝阶梯上看去，他要看看唐三能够坚持到什么程度。此时唐三已经站上了第40级台阶，而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唐三背后的衣服裂开，血红色的八蛛毛破背而出，下面四根蛛毛支撑在地面上稳定他自己的身体。激发外附魂骨无疑会令唐三自身的属性上升，带着浓重的金色雾气，他依旧没有停住脚步，继续缓慢地攀登，因为唐三知道停下来不但不会让自己有回气的时间，反而会更大程度地消耗魂力，正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。第45级台阶，唐三只觉得自己的腿沉重如山，想要抬起都已经极其的费力，但他依旧没有放弃，体内急速运转中的玄天功内力宛如爆发的岩浆一般的涌动着，身体承受的压力已经开始令他的骨骼发出声响，但越是这种感觉，唐三眼中的喜色却越明显。一圈淡淡的蓝光在唐三脚下散开，戴沐白吃惊地看到，当那蓝光出现的同时，唐三竟然猛地加快了步伐，接连攀登上3级台阶。没错，那正是来自于蓝银领域的增幅。 魂力高达68级的唐三终于爆发出了他强悍的实力。49、50，唐三又坚定地迈出了两步。但此时他也发现自己已是寸步难行，尽管奇经八脉已通，他魂力的恢复速度远超其他人，但他毕竟没有像戴沐白那样增幅自身的魂技，此时体内魂力的消耗速度已经赶不上恢复的速度。又是一道白光涌出，这一次唐三双脚连动，竟是又登上了五级台阶，杀神领域也在这强力的压迫下出现了。当蓝银领域用出的时候，唐三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一轻，此时杀神领域出现，他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。可是到了55级台阶时，唐三却停了下来。在之前所有攀登的过程中，他的动作虽然缓慢，但却始终在向前进着，而此时却终于静止，右腿三次抬起，又三次放下，整个人的身体在向前倾，背后支撑着身体的八蛛毛开始微微地颤抖着，显然他也要坚持不住了。不是唐三不想使用无敌金身和瞬间转移这两大变态技能，而是他发现在这海神之光的笼罩下，自己瞬间转移直接失效，而无敌金身只能抵御攻击，却无法让自己在这恐怖的阻挡面前更进一步。终于唐三没有再继续前进，但他也没有像戴沐白那样被直接弹飞，而是缓缓地一步步向后退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